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冰雪运动的话题。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着重来交流的是在冰球场上的一些裁判员的工作。那当然呢，我也是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几位嘉宾。今天呢有三位，他们呢都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的，也有请他们三位自己和大家先分别打个招呼。我们还是先从浩云和大家先开始吧，好不好？ 好的。 嗯，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刘浩云，来自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专业是汉语国际教育，然后辅修了冰雪运动专业 啊。 我今年是大四，马上就毕业了 啊。欢迎浩云。那君毅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杨君毅，我来自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排球运动学院，然后今年是2一级新生硕士。然后我跟浩云还有张欣怡一起，我们都是选修了那个国际裁判班。对，我们都是同学 啊。那也欢迎君毅。欣怡，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张欣怡，我来自北京体育大学国际组织学院。我是学葡萄牙语的 啊。欢迎欣怡啊。刚才我们听到了三位同学呢都是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的，但是他们三位呢其实学习的专业方向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有一个相同点啊，就是他们三位一起去学习了应该叫 冬奥国际裁判班。 对对对，这算是一个兴趣或者说叫辅修。 这算是我们学校一个项目，就是因为不是体育大学嘛，而且最近冬奥临近了，就是我们也是符合国家政策，然后来办了这么一个培训班，就是为冬奥想输送一些我们的人才 啊。那对于大家来说，我们是凭自己自愿，我有兴趣去报，还是说这是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一门？ 就是我们凭兴趣，然后通过后续还有学校的选拔 啊。 对， 那跟我们先讲讲吧，三位为什么会对这个方向很有兴趣呢？谁先来讲？ 我先来讲吧。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很了解这个项目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是最一开始听说这个是能参加冬奥会的，所以我就听到这个选拔，我就义无反顾的就去了。 那看来是想去为冬奥助份力。 对， 所以去接触了一下啊。 对，然后就很幸运通过了那个选拔。 那你们的选拔难吗？ 我们不一样，像我是学外语的，所以我通过的就是一个外语的考试。 就是每一个人的选拔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样，是吗？ 对。 那君毅和浩云，你们俩是怎么着就对这个方向很有兴趣呢？浩云说一说。 我是就是大一来北京体育大学之前就挺喜欢体育的，然后他来了之后正好在筹办那个裁判班，然后就很巧就报名了。然后当时测试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让你测试平衡力，你叫单脚站，然后单脚站着自我介绍，然后说英语。 对， 对，当时还觉得哇哦这么难嘛，然后我选进去还特别开心。 看来你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运动天赋的。君毅呢？ 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是运动员，就是我这些我是国家级排球运动员，然后我从6年级开始就是从事这个运动，也差不多10几年了，然后就是 考进北京体育大学一直就是我的梦想。 嗯， 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你生在北京，这是一个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文化中心。然后我觉得这个冬奥也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吧，因为学校给了我们这个平台，所以我觉得也是为冬奥出一份力。而且学校这个其实办的特别对我们有吸引力。 嗯， 它不仅是说让我们学习知识，或者是输送我们去一些像冰球啊，其实各个项目都有我们的人，而且学校也给我们提供了出国交换的机会。 哦， 对，就是应该是我大三那年暑假还是大二，我们去法国夏岛湖一个校区。 哇， 对，我们交换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吧，一个月多左右。然后不仅是学习理论知识，然后也会带我们去实践，然后学校带我们去滑雪啊，然后还有一年暑假寒假还组织我们去万隆 啊， 我们待在那儿好像也待了差不多两三周，就一直在学滑雪滑冰，就这些基础的项目都带我们去学，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机会，就也蛮珍惜的 啊。再加上这个冰雪运动好像的确还是挺有意思的啊，一接触 对于一个南方人来说就太有吸引力了 啊。原来如此，俊逸是南方人啊。 对南方 平时本来这个冰雪就见得稍微少一些， 对，看雪考可开心了 尤其是北京最近刚刚下完今年的第一场初冬的这个雪啊，那天 超美，我们在拍照然后拍的手都要冻僵掉了还是义无反顾的在拍照 对，的确是这个南方同学一进到这个北方校园当中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自己能够去这个参与冰雪运动的一些工作也是觉得特别有趣。 对， 那像刚才俊逸也提到了一点，当时可能也有一些冰雪不同的方向啊。 嗯， 那怎么你们几个就都会选择往冰球这个方向去学习这个场外裁判的工作呢？ 嗯，一个是因为当时我们几个可能外语比较好一点，然后再加上其实中国冰球协会在我们学校，然后平时就是对这个宣传力度会比较大，所以就是可能跟其他项目比起来我们可能更了解这个项目。 嗯，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看比赛，然后我们学校有个大白的一个冰球场， 嗯， 然后也会组织一些比赛，我们也平时也看过，就是稍微了解一些也比较感兴趣 啊。 嗯， 那等真正去接触到这项运动了啊，之前可能的确也都没有太多的了解。 我是之前完全没有了解 啊，一点都不了解。 对，通过这个培训班一点点开始建立这个了解。 那会对这项运动当时刚看的时候觉得眼花缭乱的吗？ 根本看不过来。 嗯， 一个是很快，第二个是因为他们那个服装，因为他们有个护腰，因为我们要抓号，然后但他们就是因为有动作，他那个就后背上那个号码会被护腰盖住。 嗯。 但就会对我们就是抓号产生很大的影响，然后再加上我们一开始对号不熟悉，因为像有一些可能经验比较老道的裁判员，他们首先就是对队伍很熟 啊， 他不仅是说对这个人很熟，他对人脸很熟，所以他 当时球员们都戴着头盔的，能看那么清楚啊。 但是他就是会熟悉他的动作，他可能根据这人的动他就能判断他到底是谁。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开始看觉得哇好乱，怎么三个人下了两个人又上了， 对啊， 但他们其实是有一定的战术，就是可能是前锋和后卫是一起换的。 对，就是如果你能够读懂这个比赛的话， 对， 就对你的工作很有帮助。 对， 像我们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就只能凭眼睛去捕捉，所以就很 困难。那不有老话说什么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当时我们就是个门外汉就看得特别辛苦，但是慢慢的也会在慢慢适应。 我们的这个培训大概当时经历了多长时间呀？ 他每一年都有，像我们从2018年开始到那个2020年，已经是四期培训了，包括疫情的时候在线上还对我们进行培训。而且像我们学校参加这个培训班的话，他也会额外对你进行一些比如说滑冰滑雪这方面的训练。 那当时我们进行这个培训对于你们来说啊，毕竟对于这项运动之前开始是一点都不了解的，然后到我们能够进行场上的一个执裁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这是需要一个蛮长的时间的。 从大一就开始了。 对，那从这段时间你们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觉得挺有意思的这种经历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去年去了趟云南腾冲，然后那个2020年的全国冰球锦标赛， 对，女子的， 对，然后我们当时其实也是学习，然后也是实践，去当了一次场外裁判。 嗯，那是我们第一次 上，对，第一次啊。 对，然后而且他那次给我们配备了那个系统，就是国际冰凌的那个系统。 哦， 对，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的用那个系统。 那那个系统相当于就是正规比赛的时候， 对， 我们 因为它所有的数据是可以上传到国际冰联的。 哦，嗯，用这个系统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那个系统 胆战心惊的吧，就特别怕敲错任何一个字母，因为它是全英文的。 哦， 对，而且还有一些类似于那种密号，就是， 嗯， 就是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你真的要了解。 暗号一样的， 对，暗号一样的东西， 而且那个场上网络特别不稳定， 哦， 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就会让我们格外紧张， 特别慌。 对，没网的时候就纯手动记， 嗯， 我们那个 A4 纸都记了厚厚的一沓，嗯，超级厚。 那看来就是要做好两手准备，就是网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网络来实时上传数据， 对， 网 不行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得笔头功夫。 对， 嗯， 对。 哦，那当时我们也大概知道啊，就是这个 NTO 的工种其实还虽然都叫 NTO， 但是实际上在场外去做裁判的时候，我们是有不同的工种的。 对 啊，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工种都有哪些呢？ 主要有射门统计 啊， 然后争球统计， 争球统计， 还有协助，就是进球协助。 哦， 比如说这个球员他进了球，你要看他是谁传给他的， 嗯， 然后要记两，嗯，三个队员的号码。就是一传和二传， 最多吧？ 对，最多两，就是你能 哇， 就最多抓到两个就很棒了。 是啊，我觉得一般助攻，我们顶多就能把这个 第一个 对呀，啊，给他助攻的那位队员还得再往前再进一个， 还得再推一个，就很困难， 哦， 协助很难。 对， 然后， 哦， 还有一个是队员上场时间统计， 哦， 就是那个 time on ice， 嗯 ，time on TOI， 还有一个 plus minus， 对，正负值统计表， 嗯， 哦。那这些工种你们当时应该是都需要学习， 对 对 对， 并且在场上应该也都是大家 轮 换着去进行这个实际的操作啊。 对 对， 那在做这些不同的工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虽然大家都是场外裁判，但是每一个工种都有它各自的特点， 嗯， 而且有的工种可能是比较费眼睛，有的工种可能是比较的这个累手，嗯，比如说我可以想先了解一下，在这些工种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是我自己就还真的是挺喜欢这个工种的，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吗？啊， 当然有。 那谁先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那这个浩云刚才给我们介绍完这些工种啊，在这些工种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工种？ 哦，我最喜欢队员上场时间，其实就是那个抓号的 啊。 我演技还挺好的，就是他那个队员一上一下，就我还抓得挺快的。然后有一些那个就是长辈，就是同事，然后是经验很丰富的老师，但是他们眼睛就是近视，所以说就抓不到。 这年轻的资本， 就会大喊说几号几号，然后赶紧抓。所以说然后后遗症就是比赛完了之后， 嗯， 我们上那个路上看到车牌号忍不住就是注意几眼， 就爆出来是吗？ 就已经变成下意识的一种反应了，啊， 对，就想报那个号131几几几就那种。 哦，就是在抓号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边你要看，然后同时你要把这个号赶紧就喊出来。 对，然后也不是喊，就是你要记 在，哦，记在纸。 我不看纸，然后就看那个号是几，然后就这样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写。 哦，那这个工种是自己一个人做，还是说你们是有两位这个同事一起？ 是一个观察，一个记录。 啊， 哦，对，然后一般是观察在那儿报号，然后我的习惯是自己写一下。其实观察的是要报给记录员的， 哦，就是其实相当于就是这个工作我们也可以两个人做，当然也可以一个人就是自己同时看， 对对， 同时就记下来了。 对，同时看， 嗯， 同时记。 如果是用系统的话，它是有一个，嗯，它是把所有的人的号码都是像一个小方块一样。就排列好的， 嗯， 然后谁上谁下你就点，然后他上你就点一下，然后他那个号牌就会亮起来， 哦， 如果他下场你就点他就暗掉了， 哦， 然后他自动会记他到底在场上待了多长时间。 对 对，但是如果你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忙不过来，所以还是两个人配合会比较好一点， 嗯，对，分工合作嘛。 对 对， 浩云比较喜欢就是这个抓号的工作。其实刚才在我们节目录制开始之前啊，听君也简单提过一句，就说抓号真的是可费眼睛可累了。 对， 的确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有自己更适合或者说自己更喜欢的一个工种，这是刚才浩云说到的。那君毅， 嗯， 你有什么自己喜欢的工种？ 我最一开始接触的是争球， 嗯， 争球还有一个是射门统计。其实啊，我是做的是争球射门统计，还有一个 plus minus， 就是， 嗯， 因为 plus minus 就是在你他就是说你这个人进球同时场上是多打少还是少打多还是 人员一致， 嗯， 然后你不仅要记他那个进球的时间，还要记他场上的那个人员号，然后还要记你的防守队员，然后就是这个活儿，其实一开始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挑战性，因为你要他人员是不断在更换的， 对呀，比赛节奏那么快， 对，然后你是要你不仅要你要看着进球，因为其实冰球的进球也不是很频繁。如果两个队实力相当的话就很激烈，但是进球可能会很少，然后你就要一直观察着，然后随时要抓住，而且你记完之后你要立刻要，我们当时叫有一个群要发在群里面，因为宣告员要报 哦，是给他们那边提供那个， 你然后 你写出来之后他立马要报，因为你报的时候其实就很怕说会报写错，因为 对、啊、 因为队员是最清楚的谁进了球、 嗯、 谁没进球、 嗯、 其实这个当时就是对我心理压力也挺大的。 嗯 还有就是射门统计吧， 嗯， 因为其实对于射门统计它就是很多打法是它因为是你人为去看的，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程序化的工作，所以在你个人看的时候它其实每个人看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嗯， 但是怎么样能最大程度的去接近那个标准，其实这个过程也是蛮辛苦的，就是也在不断的学习，也在跟老师不断的交流，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是比较聪明的，就是适应的还蛮快的。 嗯， 对， 我看说那个射门统计好像他要其实就记录的是非常细的， 对，他不仅是要记你在场上，因为他那个表是一个冰球场， 嗯， 然后你要记他在哪个点位射的，并且如果是进球的话、 哦、 你要记住他进球门的具体位置，他是从这儿进的、哦、还是从下面进、 哦、 你要把那个点还要画出来，而且对于进球的效果也要记出来，他是SSG 他是打中人了还是打偏了还是 被守门员 挡住了、oh. 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每一个不同的进球效果还有不同的符号都要记上 哦、oh. 这个我光听起来也觉得 但是很有意思， 嗯， oh. 因为你会很全神贯注的去关注这场比赛、 oh. 然后当你看到满满的一页记的都是那些号的时候就是很有成就感， 嗯， oh. 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做什么工作做什么事都是一定要自己有兴趣，而且这个事儿真是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 那像刚才你提到的这几个工种应该也都是两个人员大家一起互相配合， 一个是用电脑、 嗯、 一个是手机， 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互相，比如说有一个可能我没有看到没有看清，另外一个人 互补，然后也可以查一下 对还是错。 哦， 其实我那个活就是场上队员统计， 嗯， 跟他那个正负值我俩是搭档，就是如果他那个正负值表是只有射门进球进的时候才记， 嗯， 所以说他要知道场上进球的时候哪个队员在， 嗯， 所以说他们就得求助于我， 我也可以自己看好不好？ 我 有做过求助于所有人的，就是那个大表， 哦， 他那个大表其实作用非常大， 嗯， 在正式比赛的时候是由电脑来完成的，但是我们上次测试赛没有电脑，所以只能有两个人来进行操作。那张比赛会就是那张表上汇聚了他们刚才说到的所有工作的数据， 那这个表相当于是一个最后的， 对， 相当于是一个总结表、 嗯、 对，就是你能看出整场比赛的赛况所有数据都在那张表里。 哇， 就包括 这个表得多复杂呀， 非常的复杂，包括每一局比赛我们都要进行计算，然后在三局比赛彻底结束之后还要进行计算，包括要记录时间和每一个负责工作的人进行沟通，然后第一时间得到那个数据，然后在最快的时间算出来。而且你不能有一个环节出现错误，如果你有一个环节出现错误，你接下来所有的数据都错了， 它是一个连锁， 就得推倒重来嘛。 嗯、 对 对， 可能还得就有点像我们以前上学，哎，你们也在上学啊，我已经不上学，就是做算式，你如果最后结果错了，你得倒回去，到底是哪儿错了嘛？ 对， 我记得第一次做那个上场时间统计，它是要做加减法。 嗯， 就他那个 算数， 对，要就是上场时间减去下场时间，然后我有一张表，就好像是第一场比赛全， 因为我俩都是在做那个工作，但是出来的数据完全不一样。 嗯， 他就特别说 我很自信，对，我跟他说 我算数没错，然后我就怂了，因为我练体育的，我数学不好， 但是 然后我就 我是个文科生， 然后就我俩就是我当时就怂，我说 你也自己就不太自信啊， 那行吗？我说那你就相信他吧，结果后来发现就是他错了。

三国时期赤壁之战，周瑜命诸葛亮造舰十万以抗曹军，诸葛遂出妙计，草船借箭。 报将军，诸葛先生已从曹军借箭十万，不过十万之箭都是箭头歪斜，箭身清脆，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 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张欣怡、杨俊毅和刘浩云三位同学和大家分享自己作为冰球 NTO 的故事。 那像欣怡刚才说到，就是那个总的那个大表， 嗯， 那个也是你们场外裁判所需要做的工作的一部分。 是我们当时是两个人负责的， 嗯， 但是在最后正式比赛的时候，这个其实工作是用电脑来完成的，不需要我们人工去进行那么多的计算。 嗯， 但当时因为没有这个条件，而且当时我的搭档其实情绪也不是很好，到最后这个工作基本上是由我一个人来完成。 是因为这个工作实在太繁琐， 这个工作实在太繁琐了。你要和每一个部门的人去进行协调，我们只能用微信，就是或者在场上一个一个人去找，还要去确认这个数据，包括他们也不可能就在第一时间那么快的把这个数据给到我 们，他 们 自己手上也有工作的嘛， 对他们也需要进行计算， 他们内心也嘀咕这到底对还是错。因为如果是系统的话，每一个部分上传到系统之后自动就出来那个表了， 嗯， 哦， 它是自动生成的。 比方说有一个进球的时候， 嗯， 在这一时间我们要进行各个数据的记录，再得出最后的结果去进行一个计算，而且往往在这个时候下一个进球又开始了 、 嗯， 对，就比赛的节奏又特别的快嘛，啊， 嗯，对，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在场上去做这个裁判员的工作，我们真的是也没有办法去好好欣赏一场比赛啊， 嗯， 没有功夫。 就我们有特别爱冰球，热爱冰球的老师， 嗯， 就看那个比赛的时候其实特别激动， 嗯， 但是作为场外裁判你是不能表现出来很激动的， 你要很， 所以有一个进球就在那憋着，就就是用声音然后抖一下，嗯，然后继续记继续记继续记，所以就不能兴奋， 就是把自己的热爱和工作现在要暂时的分开啊。那你们几个对于冰球接触了之后，对于这项运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特别喜欢，主要是因为打冰球的男的很帅， 嗯， 因为他就是他不仅很他很刺激， 嗯， 然后但是他可能就是因为是在冰雪，因为我们之前在陆地上嘛，就是更有一种魅力。而且我们经常看一些国外的比如 NHL 比赛啊，然后而且我很多在国外留学的朋友，他们也说他们其实大学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比赛。 对 对，而且我们当时我记得好像学校是来了一个奥地利的还是奥地利的男兵国家队，好像来我们学校打一场交流赛。 哇， 对，我当时就是假扮成摄影师偷偷的去那个队员席那边去拍照， 哦， 因为一开始是我们是坐在观众席是一个俯视， 哦，很高，啊， 但当时我进入他们的休息区，就是他场地里就会每个队会有一个小场地就是换人嘛， 嗯， 我是站在那儿给他们拍的照，来来回回的人，然后那些肢体碰撞真的是会对你，我觉得这是就是运动会给人带来的一种不仅是视觉上的冲击，还有一种就是心理上生理上都是双重的那种刺激感 啊，就是这个跟俊逸你自己小时候一直参与的这个排球的感觉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排球它是属于隔网对抗类， 嗯， 我们不会有肢体的接触， 不会像篮球和足球这样会有两个双方就是竞争那种很激烈的肢体碰撞、 啊、 我们只可能说是在 隔网的那种， 对，只可能说是本方的队员就是不小心我没看到你我撞到你了、 啊、 大家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是如果真的是因像冰球它是同场竞技类， 对，随时都有碰撞的可能啊。 而且男子冰球在国好像在 NHL 是可以 就允许 打架的、 啊、对对对， 它是允许冲撞和打架、 啊、 只要两个人把手套一扔就两个人可以打 一 架， 对， 一 对一的这种嘛。 对，因为我们很少会跟对方队员有这种直接很激烈的 排球倒是 冲突， 嗯， 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真的刺激蛮大的就是对我、嗯、哇原来这么爽吗？但是想要如果自己去打的话可能会被别人撞飞看着还是蛮爽的、 嗯、对，这就是你自己对于冰球的这种感觉，尤其是近距离跟他有了一个接触的话， 对， 感觉的确是那种热血刺激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作为一个观察者和像、 嗯、 当时也算是一点点参与者，因为你真的是在他们第一人的视角去看这个比赛，人向你滑过来的时候他们在跟你争球、我会有代入感，就是哇就觉得真的好爽。 你会滑冰了吗现在？ 哦，一般一点点的滑的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 你会滑， 你可以再多多的尝试一下， 我觉得可以， 对，把这个滑冰可以练好、 嗯、 哎，让自己至少以后能够在冰上 对 有更多的这个 可能 速度感嘛那浩云呢，浩云你自己接触到了冰球这个项目，虽然我们是作为场外裁判的这个工作去接触它，但对于冰球现在肯定也和当初自己的那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嘛。 嗯，我第一次接触冰球还是大一来了之后，因为我们 以前上学之类的这些从来也没有接触过也没有了解过。 对，当时大一是我们学校有一个机会，那个 NHL 比赛在五棵松办、 哦、 然后给我们学院几个名额去看比赛，然后特别有缘分我就抽中了那个签儿。 哦，那是大家 对得抽，对对得抽 哇， 因为有人报名太多了。 你这真的是命中注定要跟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跟冰球就有点子缘分。然后就去了，然后完那个比赛看完之后，就开始选拔那个裁判班。 你当时看比赛的时候已经对他产生兴趣了吗？ 对，我当时第一次看冰球，我都震惊了，我说怎么比赛还能打架呢？然后就当时看比赛根本找不见那个球、 嗯、 他那个球只有大概这么大， 对， 然后离那么远根本看不到，他们又很快、 嗯、 然后完事儿开始选拔那个裁判班，当时有很多其实热门项目，就那个速度滑冰、 哦、 还有花滑、 啊、对， 就是羽生结弦那个诱惑很大、嗯、当时也不知道冰球、 嗯、 但是就是靠着这股子缘分，我就想还是选冰球吧， 尤其是之前自己看了那场比赛、啊、 对， 可能给你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有点那种感觉。 对，然后就选了冰球、 啊、 然后现在就没后悔 发觉还是选对了、啊、 对，选对了， 确实自己很喜欢。那心仪呢？ 我一开始其实和浩云一样，对冰球这个项目完全不了解。 哎，我记着心仪好像家里是东北的。 对对对、 啊、但是按理说就是东北这边我觉得冰雪，咱不说冰球吧、 嗯、 反正就冰雪这些项目应该还是在你的身边或者环境当中能够接触到多一些吧。 相对来说还是会多一些，但是我其实来自大连，冰雪项目也没有像比如说黑龙江那边 那 么的多。 它已经都靠近我们这边了， 对对 中部地区了、 对，再加上我本身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我对体育不是很关注 哦。 但是当我接触这个项目，第一次看到冰球比赛的时候，我其实特别震撼， 跟浩云一样都被吓到了。 对，我其实颠覆了我对体育比赛的一个认识，就是我全程都在关注这个比赛，根本就不会走神儿或者是怎么样。包括我和浩云在大一的时候，我们俩去到瑞士交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去进行高山滑雪、然后滑冰，包括我们还上场打了一场冰球。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不可能的挑战。就我当时在高山滑雪的时候真的全程都非常的害怕，因为我就看那个山很高，我就特别害怕自己跌倒。 以前自己会滑吗？不会， 基本上是不会的、 啊、 就是除了学校参加过培训，就是了解一点点滑冰、 嗯、 像滑雪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 对， 然后 本身对于技能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嘛。 对对，第一次就上了那么高的山 其实而且当时也是参加了一场冰球比赛嘛，我就特别害怕被那个球砸到，后来真的就是把这些事情都完成了，然后现在想一想也觉得很不可思议，这居然是我干的事情，就真的是对体力包括对胆量来说都是一次不可能的挑战。 我刚才听几位同学也都提到了一点，自己有作为这个交换生，那能不能从各自的角度也跟我们去介绍一下你们当时在国外所看到的那些，不管是像瑞士也好啊，像法国也好，看到他们国家的这种冰雪运动发展的一个情况呢？ 我觉得就我当时其实去瑞士的时候感触是很深刻的，因为像我当时大一去的时候，我对这些运动非常不了解，我甚至可能会比较畏惧，但是当时在我站到那个高山上那个雪山上的时候，我旁边有几个小女孩，她们可能才五六岁的样子，但是他们非常的享受滑雪的那一瞬间，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快乐，他们不会觉得害怕，因为他们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就像我们打小都骑自行车， 对对对， 所以他们也就觉得再普通不过的一件事情了。 而当时我就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因为我当时就感觉到很冷很恐惧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在日常多接触一些这样的运动，它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可能对于我来说，以前就是更多的是不了解和恐惧，但是当我真正的去接触这项运动去学习的时候，我才发现它能给我带来那么多乐趣。 那君毅呢，你的感受呢？ 哦，我当时去的是法国嘛，然后法国那边也是和瑞士那个阿尔卑斯山脉就是有连的地方。 对 我来说就比较震撼一点，就是他们形成了一个很良好的体育产业链。因为在法国和瑞士那个交界处是有很多滑雪小镇的， 对， 他们不仅是有住宿，而且有商场，他们那个商场就是一个一个小房子一样的，就是一个度假村。他们就是不仅是旅游购物，可以包含很多项，你可以在那边过一辈子，我觉得。就他那个入住率特别高，而且他们就是 参与度首先特别的高， 而且每一家就是开一个大卡车来，背着自己的 雪板，对， 自己的雪具，可以在野炊，或者什么都有。 基本上要在这儿一住，可能就住一个月啊， 对，住一个月。 对， 然后但是我们不是也提到，就是去年嘛，我们不是去到腾冲嘛，那边也是现在算是一个试营点，也是在那边盖了一个滑雪小镇。 也是像这样的一种风格。 对，但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一个，它肯定是从小慢慢开始发展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内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到国外，然后就不断吸取别人的那个经验，然后我们也在国内就是适合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去盖一个适合我们的，然后那种滑雪小镇啊，然后冰小镇啊，然后也是让腾冲云南南方的孩子们就是可以感受到冰雪的魅力。其实说真的，我上大学之前我都不知道有冰球这个东西，冰壶我也不知道，我连冬奥会我都 不是很， 我还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不会接触这个东西。 嗯， 但是也是说走入了更大的平台，然后也是，国家的政策啊，或者是信息的不断发达，也是慢慢让我们也可以更多的了解到一些新的东西。 嗯，而且也多亏俊逸上到了北京来上学了，就有更多的机会啊， 对， 接触到了这个冰雪运动嘛啊。 对， 那浩云呢，跟我们也讲一讲。 我是跟信怡一起去的瑞士嘛，我俩大一的时候，我感觉就是感触最大一点就是他们那个体育文化真的特别浓厚。 嗯， 就是可能在咱们这里体育是一种特长，就比如说你是体育特长生，但是我感觉在国外就是体育是人人都就是会自己擅长一件东西，就是 那边也可以叫体育特长，是体育特别平常的一件。 对对 对 太精准了。就是他们可能 算一个社交手段吧。 对 对, 对， 然后在他们日常就是交际干嘛就是离不开这个东西。 嗯， 然后不管是什么放松啊还是就是从小到大就是感觉很普通的一件事情。我还蛮感谢这段经历，就是国外交流 NTO、然后我是计划出国嘛，然后在申请的时候申请到那个拉夫堡大学，然后我觉得跟这段经历离不开，就是他们挺认可这段经历的，对我自己帮助也挺大的。 看来这个浩云总是在自己人生的这个道路当中啊， 对，有 不断的受到一些事物的影响，然后会给你之后的一些决定都带来很重要的一些这个方向上的帮助啊。 对对对对， 我觉得就是像刚才三位提到的啊，就是在国外去 看到的去感受到的，就是他们对于体育运动的一种认识也好，或者说是体育理念的一个理解也好啊，其实的确是会给你们自己在参与体育运动也好，或者说是对于体育的一个认识也好，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我也看出来了，就是真的是会让你们的眼界更开阔， 对， 这个是肯定的嘛啊， 对， 并且像比如说对于更多的一些运动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和了解，并且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产生了很多的兴趣，让你们有机会能够去接触到做冰球 NTO 的这个工作。能不能也给我们分享一下自己觉得作为参与 NTO 的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收获呢？谁先来？ 我先吧。 好， 我觉得首先是非常的幸运，因为我作为之前对冰雪体育冰雪运动完全不了解，到我现在能有机会为冬奥测试赛去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真的自己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跟爸妈说起来他们都觉得， 我妈妈特别的震惊，她说你平常连路都走不稳你能去给那个冰球当裁判吗？对，包括我觉得对我自己是一种特别大的突破，因为我对这个领域都完全的不了解，到我最后完成一项一项的工作，自己回头看就真的是对自我的一种突破。包括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认识到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比如说俊逸和浩云，还接触到了一些比如一些专业的老师，我觉得对于我自己不管是眼界来讲或者对自己的要求来讲都更近了一步，而且我觉得不仅是冬奥会吧，希望就是我还是希望以后能为这个各种国内冰球的赛事能够继续去工作。 那接下来给自己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计划？ 我首先是特别希望能够为冬奥会去尽一份力，但是不管我最后能不能真正的去站到冬奥会的那个赛场上，我觉得能走到这一步我的收获已经是很大的了。包括我相信国家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大学生群体能够去学习，它其实不仅仅是为了冬奥会去服务的。我们现在冰雪的这些运动现在在我们国家越来越普及，包括以后也会承办各种专业的赛事，它需要我们青年人这样的力量去继承他们，所以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期待就是说我包括在以后能真正的去进入到这一个领域，去继续在这个领域去做一些裁判工作也好，对，就是这样， 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当然就看我们后续也许还有一些培训啊，那可能心也会继续去参与、 对，肯定会继续去参与的。 并且我看到就是像我们现在北京市的这个冰球的这个青少年联赛还是办得特别好的嘛啊，可能我们也许在未来或者是可能之前就有过一些机会去给他们进行植才。你们是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未来，场上的那些孩子们他们更是未来啊。对，的确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能够看到我们这项运动的一个蓬勃的发展。那俊逸呢？ 我觉得跟欣怡说的一样吧，一个是收获了经验，也是收获了一个经历，很难得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其实老师也跟我们说过，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给你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就算你在北京的高校，其他任何一所都不会像有我们这么好的资源。对，首先是反正很感谢学校吧，然后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然后其次也是说真的进入了冰球这个圈子。因为可能就是如果你是真实的热爱，可能你总是就是对于这个圈子你是在一个门外汉，你就是在看比赛，但当我们真的做植材，是你真的身上担负这份责任，你真的进入那个实战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收获了很多友情吧。然后不仅是说一起工作植材的很可爱的老师们，然后同僚们，也是浩云和欣怡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其实像刘浩云特别巧，其实我们第一期培训的时候就是都在一起，但是真的完全不认识。后来我们当时还拉了一个考试群，他居然在群里，我都不知道。我们俩是去云南的时候才第一次加的微信， 慢慢的熟络起来了， 就越聊越相投，越来越相投，就感觉哇，就是真的就 像我妈啥时候生了个姐姐。 对，就是真的 相见恨晚， 真的相见恨晚。因为我们不仅是 接触到对方， 就也是心仪也好，就我们不仅是兴趣相投，然后比如说聊得来，但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比赛，一场一场的比赛其实对我们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战友， 你不仅是来自于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压力，而且我也说了，就是我们所有的数据 录完之后是立马要往上报的， 对， 宣告员是会报出来的。你不仅是对于老师的压力，自己的压力，而且还有队员的压力。因为像我们记得一些比如说射门统计，还有征求，这不仅仅是说这一个数据，它是要提供给各个队伍的。因为各个队伍要看 我这个球，我就比如说我征求的这个成功率，我进球的成功率，而且每一个队员的贡献率，所以说是各个方面的压力。 就你很害怕你的当时会出现错误，会影响到别人，其实你自己是其次，你最怕的是会对这场比赛，然后会对其他人的工作造成影响，所以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彼此是需要互相配合的，就每一个工种虽然看似好像是我做我的你做你的，但其实我们最终这个数据的整合结果是要交给我们赛事组委会，然后还有就是球队都会拿到这个数据，他们要根据这个数据去评判我这场比赛的表现，每一位队员也要根据这个数据，对，去看我的表现怎么样，所以真的是很关键，同时也是培养出了我们这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啊， 可以，我觉得也是为国家做点贡献吧，因为其实在国内 NTO 很少， 对， 我觉得我这次选拔就这次培训其实也是国家出于一个人才储备的一个考虑吧，而且不仅仅是为了冬奥会，也是为了之后， 是 因为你光有人参与，你没有这个能匹配能力的这个裁判也是不行的，所以就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青少年，然后也是为了我们冰球事业的发展，也是能尽一份自己的力，对， 所以自己的这个收获还是颇丰啊， 非常丰富。我觉得我大学四年真的是，我本科四年就是每年都很精彩。 那浩云给我们也讲一讲你的收获吧。 啊，我觉得新一和我的姐姐杨俊逸就已经说的很大了，那我就说一点就是小的东西，我感受到的，就 NTO 让我感觉到就是工作氛围和里面，我可以说体育人，他们其实都是体育人，就是我们在一起工作氛围真的很好。就一场比赛，其实那个场外裁判是坐得很高的，是坐在那个场地的中间，半山腰感觉是，就是其实是 一排人坐在那儿，然后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工作，然后就是当有一个人看不到那个号，他就吆喝一嗓子，然后就是会有回应，你知道吗？就是此起彼伏，就当时其实那股子劲儿还是特别暖心的，然后因为我们都还是学生嘛，经历也不是很多，然后那些前辈老师就会真的很耐心的指导我们，就一场比赛下来其实有很多问题，就比如说这个队员，他射的那个门到底在哪儿，他是被那个守门员挡还是被队员挡，其实很难看出来，所以这些都是需要经历的一个东西，当我们问那些前辈问老师的时候真的会很耐心的去指导你， 对， 然后那个工作氛围真的特别好。 对，那些老师他们其实自己水平已经很高了，但是他们每一场比赛完全没有松懈，他们对于每一个数据哪怕是最无关紧要的一个数据都特别的认真，而且像我们其实我们自身的经验不足，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去判定，但是那些老师都会给你解释的特别的仔细， 然后我们每一场比赛完会有那个小结吧，算是开一个会，然后就是有一个老师真的特别认真，就是抠到每一个数据，然后如果你记得不好他不会去指责你，会教你是怎么做，然后就那个反馈让我觉得好喜欢这样工作氛围啊，又影响到了我， 会影响到你的，一定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尤其是你工作的环境当中给你很大的影响， 然后我觉得这段经历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如果真的七老八十还在一起，就是谈到这个应该也会心跳加速吧， 你又恋爱了， 对对对，年轻了一回感觉又 对，就是你们人生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份收获， 对， 对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三位同学也都是从各自的角度，但是同时呢又从我们整个这个为国家为这个冰球的事业还有就是从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上可能都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对， 那当然我们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 对， 哎，真的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我们现在都是十位数的这个倒计时了嘛，以前还说呀几千天到几百天，到现在的十位数了啊，那咱们三位同学也都说一说自己的期待吧，还是从心仪先来吧。 我最大的期待就是我能真的为冬奥会去尽一份力，不管这份力多大或者是或者多小，多么微不足道，只要我是能够为冬奥会献出我自己的力量，我就很满足了 啊。那俊逸呢？ 我是因为国家现在也是出于对一个疫情的考虑嘛，